九八二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了，北京时间的17:05，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大左。 嗯，当然我们这个节目呢，除了收听之外，还可以收看哈，可以在这个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呢是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当中，点击右下角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平台当中了。 嗯，对，这个我们今天呢还是给大家推荐了一个，什么叫推荐了一个？每一天都会有这个开学小贴士啊，这个先说一下今天的。开学小贴士的内容啊，就是这个骗局冒充学校相关部门骗取个人信息的事件，在最近开学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屡见不鲜。骗子们给新生打电话，自称是教育部或者是校方，以返还学费、书杂费等等为名，为学生提供银行卡号码、密码等等。一些骗子以资助新同学学费、生活费等为理由，骗取银行卡的密码。省招办提醒，对自己的隐私要严格保密，遇到此类事件要先向学校有关部门电话求证，遇到欺诈行为要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 嗯，当然刚才说的是新生啊，还有一些呢在校的大学生可能会遇到有人给你打电话说，哎，我们这有兼职啊，有招聘啊，这个时候切记哈，不要一个人盲目的去这些公司去应聘。还有呢，别人让你交钱的时候，切记哈，不要盲目的去给他们交钱。 对 啊，这个是一定要提醒大家伙的。当然呢，这个我们国行也是给大家一些福利哈，欢迎大家下载中国国行的 APP， 专属电商优惠，最低票价承诺，推荐大家去各大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关键词中国国行，或者是登录中国国行网站进行下载这个 APP 哈。凡是下载成功的用户，关注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并且把下载成功页面截图发给他们，就有机会获得国行 APP 的优惠码，还有国行的纪念品一份，怎么样？ 嗯，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就挺厉害的， 这个 搞得我现在都想去下载一个国行 APP 了，因为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在播，然后这个也不知道它这个礼物到底有多大。 哦，你还没有尝试是吗？ 我还没有尝试过。 嗯，所以这个可以去尝试一下哈。 嗯、 当然了，就是又到了开学，而且今天是9月1号哈，是一个，反正我觉得一直以来对学生来说是一个挺重要的日子。 对， 中小学是9月1号开学，那么大学9月1号也陆续的来到了校园当中。对，梦寐以求的象牙塔哈，这个还好大组还在象牙塔当中呢啊。 对。已经到了这个塔尖的位置，马上就要发射出去了。 对，这个我们也有这个国航寻找国航最美新生的小分队，那么今天他们到了哪里呢？我们来跟他们进行连线啊，看看他们今天到了哪所学校，又寻找到了什么样专业的学生呢？ 嗯， 你好。 张浩你好。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操场，大家可以看一下，哎呀，环境还是很美的。今天正好是9月1号他们新生报到的日子，在我的左手边是他们的囚室楼，右手边呢是他们的主教楼。那么在操场当中呢空无一人，但是可以看到有一个国旗班还在认真刻苦地训练着，他们呢在为明天他们的新生的开学典礼的升旗仪式做着训练的准备。看看他们整齐的步伐，现在训练也很刻苦，想到自己军训的时候，哇塞，那个心情不错啊。然后呢，今天我们也找到了一位这个小姑娘，她呢来自这个学校的王牌专业，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啊，Hello， 大家好。哎呦，我是来自二外的旅游管理学院的学生，我叫孙雨欣，来自黑龙江。 啊，旅游管理学啊，这也是一个王牌专业哈、啊。有没有来到这个王牌专业，有没有什么自豪的这种感觉？ 自豪肯定是有，但是也很有压力，我一定会努力的。 那你之前对这个专业有多少了解？ 可能就是管理层面不是很了解，但是我觉得旅游应该挺适合我。 一听到旅游就想到玩儿啊。没错没错，这个学校也有很多王牌的专业，比如说日语系，对吧？走出过我们伟大的对外交部长这个王毅，还有很多很多的名人哈、啊。所以也希望呢，你能在这样的这个学校。在这样的王牌专业下能够找到自己的那份梦想，好吧，希望你好好学习。今天我们也给你带来了国航的大礼包，希望你能喜欢啊。好的好的，那么但凡参加了我们 北京青年广播寻找最美国航先生的活动都有机会领取一份参与奖。每所学校我们也会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那么这一时段寻找最美新生的活动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一时段再去找一个金发或者是找一个新疆的姑娘去看一看她有什么故事。 好的，非常感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前方的报道，感谢。 非常感谢哈，这个我们发现他还挺幸福的，尤其走在校园当中哈，看到这么多新生是吧？ 姐，你不知道，昨天啊，昨天他们这个前线报道小分队呢，应该是在北京科技大学然后这个带来的前方报道嘛，然后晚上我们俩就见了个面，吃了个饭，他说这个走哥。要不要我采访姑娘的这个微信呢？我这有不少呢。 嗨，其实每到这个大学新生开学的时候哈、啊，像你们这些学长学姐哈、啊，或者师哥师姐就派上用场了。通常呢，就是进到校园的第一幕就是，请问一下师哥宿舍怎么走啊？你去哪个宿舍？ 师哥食堂怎么走啊？师哥这个卫生间在哪儿啊？ 嗨。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哈，今天是开学日，其实呢照理来说我们应该聊一聊这个学校相关的，但是我们觉得最近聊的学校的话题呢已经挺多了，我觉得跟学校的这个教育呢密不可分的还有一个这个点，就是咱们一定不能忽视的，就是家庭教育。 对， 就是有很多尤其到了大一之后哈，我们会发现就是每个宿舍当中你每一个这个同学他的个性啊或者说他的一些表现其实跟他的家庭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是吧？大家有这种感受吗？ 这种感受真的啊，这个在大学四年的生活中绝对是在宿舍的生活中，因为在之前的上学的日子里边基本上都不住宿舍，所以也就体会不到那种来自这个五湖四海的人们到底有什么样不同的个性。然后进入到大学之后呢，你就会发现真的是，虽然说我们宿舍就只有三个人，但是这三个人我可以敢保证这个个性完全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对，这个就跟很多就是父母对于子女的教育就是相关了。 对， 因为有一些比较这个严苛的家庭的孩子可能对自己要求就会比较严一些哈，每天泡图书馆啊， 对， 然后每天这个要求自己早起去练声，像你们这个专业 对 吧。但是有一些呢，像 或者有一些就是比较从小父母宠爱过度的那种学生，到了大学宿舍之后他还是会把这种宠爱带到你们身边去，带到我们身边去，然后就把我们当成了自己的家长一样。昨儿你去给我端个盆，给我削个苹果，这样之类的，也是有这样的人出现 的。真 的 是哈，就我觉得学校教育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家庭教育。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模式，然后教育出来的孩子可能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哈，或者是他会形成一种孩子怎么样的跟这个社会接触的方式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对，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正在热播当中哈。在北京卫视叫做《我的老爸是奇葩》， 我的老爸是奇葩。 对，他的原名叫应该叫《虎父犬子》，就是说他的这个爸爸是一个典型的那种中国式大家长， 比较严厉型的这个父亲。 然后就比如说那个大佐干点什么坏事儿，他就很强制性的说：“你这样干就是错的，你就不能这样。” 然后就直接上手了。 嗨，这个在电视剧当中表现的倒不是那么明显哈、但是他的这种高压式的这种教育是特别明显，因为这个就是剧中的这个父亲，他的父亲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所以呢，就会有一些， 所以就这么一代一代的这么就是传承下来吧，这也算是一种家庭教育的传承。 对，就是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剧的片段哈，然后再来感受一下，就说这样的一种家庭教育模式下，孩子们到底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哈。 喂，小王。喂。洗衣服吗？好，明天我让吴老师把脏衣服带过来，你给洗干净，洗不干净赔吴老师一件新的。另外现在去给吴老师道歉。 你凭什么听你的？ 凭我明天就是你们班的新的班主任了，而你我现在就开始接手，还凭你身为男人去捉弄一位女性，这个女性恰恰是你的老师，实在是令人不齿。赶紧去道歉，别让我看不起你。 庄子呢是战国中期的一个思想家，那下面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这篇文章啊。北冥有鱼，海运和江西于南冥，我举起而飞，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西者也。 哎，刚才看到的就是我的老爸是奇葩的一个片段哈，大总看了这位父亲是什么样感觉呢？ 这父亲，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这个韩童生老师，他演的真的是挺出神入化的，就是一下子让我想起了我爸爸。 啊，你也是属于这种就是严父慈母型的家庭长大的吗？ 对，我是属于严父严母型家庭长大 的。我的天哪！所以你可以聊一下感受啊，就是说，比如说你当做了一件事之后，他没有告诉你说为什么不能这么做，但是只是跟你说你就不能这么做，你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基本上，因为在之前咱们俩聊这部剧的时候，就是说我的老爸是奇葩嘛，然后你刚刚说，这里边这个爸爸的角色就是一个虎父的角色。 嗯， 我印象里边那种虎父的角色就应该是直接，如果你这个东西做得不好的话，然后我就直接去上手了，什么都不会告诉你的。这是我印象里边的虎父的角色。但是刚刚看完韩童生老师的演绎之后呢，我突然觉得这个他的这种生活的印记完全就是我从小的那种生活的印记，因为我的父母都是老师 啊。 对，然后就是像在家生活的时候就像在学校一样，你想想，每天上学的时候就是一个老师对你，回到家之后是两个老师对你。 哦，是这样，就有一些父母哈，他可能也会把一些职业习惯带到生活当中。 对， 就比如说他是老师，他就很习惯的告诉你，我跟你说这样就是对的，你就照着做就行 了。我跟你说这样是对的，我跟你说这样是错的。然后有的时候，因为还没到叛逆期的时候吧，你就会完完全全的听父母的话，说啊、那个我爸爸告诉你这样，这个跟女生说话，你这样就是不温柔的，就不够老爷们儿。啊，你就不要这么说话，要尽量温柔一点啊。举个例子， 好， 你就尽量温柔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小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跟女生说话就必须要温柔，然后对面的女生都大大咧咧的那种，那个 就特别泼辣， 对，特别泼辣的那种性格，然后我还得跟她温柔说话。当然那个时候不懂，慢慢的长大之后啊，然后叛逆期之后的他在跟我说什么话之后，我就会通过自己的想法去想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对不对。 其实这部电视剧是在山东青岛拍摄的。然后之前在就是做这个导演的访谈的时候哈、也聊过几句，就正好当时我的搭档是山东青岛人，他说山东很多家庭就是这个样子， 都是这个样子。 对，而且恰好我那个搭档的这个父亲也是非常严格的。他说我直到20岁我才明白当时他对我的那种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他说 那 之前都不理解父亲，他说凭什么，你凭什么那么对我，但是这个话他不敢问出口。是这样吗，大佐？ 这个倒也没有，但是就上了高中之后吧，上高中之前我真的不理解我爸爸为什么对我那么严厉。就是每天晚上其他的小朋友都可以出去玩，然后很晚很晚才回家，就这么一个小事儿嘛，都可以很晚回家，然后我必须在10点钟之前回家。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慢慢到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他们俩的那份用心，就是担心我在外边太晚了不够安全。 对，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些家庭教育当中呢，都会出现一些咱们打引号说的麻烦哈。麻烦就是比如说孩子的不理解，还有父母的比较高压式的这种教育，还有呢包括这个家庭成员之间因为这个育儿理念不同带来的一些麻烦哈。所以今天咱们就来做一个叫做家庭教育的麻烦程度电视剧排行榜。就是我们会列举一些这个跟家庭相关的一些家庭剧吧， 对， 然后来聊一聊里面的一些麻烦哈， 一些麻烦程度到底有多麻烦。 对，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呢，其实他最主要的麻烦就是孩子并不理解老爸，就觉得老爸为什么要这样，只是这个里面的那个男孩哈、高考没有考好，然后基本上他爸爸就剥夺了他一切的权利，所以 只能天天坐在教室里学习了。 对，就是这个呢是很多孩子不理解，就是说这代际之间的一个沟通的问题哈。那么今天我们榜单的这个第一个排的榜单也是今天榜单的第三名哈，应该是我们说的一个叫做小别离。哎，我们先来看一看小别离的片段哈，让大家重温和回顾一下这样的一部家庭情感剧。 小雅， 哎， 你这衣服自己买的 啊？有衣服？ 啊，不是， 同意吗？ 不是，今天就是公司。 哎，我还没说呢，你这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样啊？累不累啊？都干了什么呀？ 这不是现在这看各种资料吗？上班就哎，上班不累，今天也累。先是跟着老板一块去买这个制服工装，再一个呢就上高尔夫球场去练球去。好，我这80年都没打过高尔夫，打的肩膀那个肉肩膀都疼。 哦，这第一天上班就买衣服，那公司出钱还是你出钱？ 公司工装，公司福利。 哇塞，你这公司可以啊。福利挺高啊。 对， 就你老板挺注重这个是不是？ 对，挺注重的。 那你老板男的女的？ 女的。 多大年纪啊？ 跟我差不多。不是跟你说我同班同学吗？ 哦，长得漂不漂亮？ 长得呀，漂亮，特别漂亮。 真的？ 看谁看了？ 你看呢？ 我看觉得一般，你看这特别漂亮。 有没有气质啊？ 你说是有什么东西？ 气质。 气质，反正国外回来的呗。还行吧，就吃一看吃过洋饭，喝过洋墨水呢，老喜欢说英语。 你穿衣服呢？ 穿衣服，我见着说基本都是光的，没怎么穿过衣服。我当然要穿的时候也还行，穿挺快的。那不穿的时候，脱的时候也脱挺快。你不就想问我这干嘛？在穿衣服，人家就是公司老板来上一块上班，你得跟警察派出所抓户口似的。 赖你！你也没跟我说你老板是不是？ 我怎么没说？那天在咖啡馆我就跟你说了，对不对？我跟你说了，我同班同学叫陈杰，你这一听不就是个女孩吗？ 什么一听就是女孩？我哪知道是个女孩？ 陈杰，童文杰，陈杰，那男的叫杰的吗？ 有啊。 谁？ 谢娜老公张杰。 张杰他不是这个杰，他不是同一个杰字啊。 拉倒，你这故意隐瞒，没告诉 我。我这隐瞒这干嘛呀？我跟你讲，你反正你就是。行吧，我告诉你。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片段哈，就是说为什么他们两个人之间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种小的分歧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小的斗争哈，其实源于因为我们本来想找一个就是他们跟这个育儿相关的这个片段，对，但是没有找到这个跟孩子相关，但是我们就找了一段他们夫妻关系哈，我们大致说一下。其实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也是就是针对的是当时的一种出国热潮吧，就是很多的家庭都认为说这个，你看刚才那段对话当中不是说哎，我们老板很厉害，因为是从 一看就挺有气质的， 国 从国外回 来 的， 对 啊，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饭的， 对， 然后一看这气质就有与众不同的这个感觉， 对，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理念，就觉得我的孩子也一定要 出国深造，回来之后甭管学的什么样，对，就是好的。 然后他们夫妻关系哈，就这样的一部剧呢，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有的时候像这个方圆，然后还有就是黄磊扮演这个角色和海清扮演这个角色， 对， 他们是属于那种比较就是圆融的这种夫妻关系，就是说虽然会在这个教育孩子的理念上面发生一些分歧，但有的时候呢这个老爸就会跟着女儿一块儿去对付严厉的老妈，有的时候呢老爸又会联合老妈，然后 一起对付这个叛逆期的女儿， 对，哎，所以我不知道大佐觉得这种就是 挺像的 是跟你的家庭的这个， 对，跟我家庭确实挺像的。因为刚刚也说了，我老爸老妈就是老师嘛。然后有的时候我妈到了这个人到中年嘛，总会有那么一点不通情达理的时候。然后我爸呢，我们俩就比较属于爱玩那种的。就工作之余出去玩玩也挺正常的嘛。然后有的时候我妈就嫌我们俩玩的时间太长了。就是我们俩就有的时候就会联合起来一起对付老妈，然后或者是呢他们俩有的时候觉得我玩的有点太过分了，或者是这件事我做的真的不对了，然后他们俩就会联合起来这边说一顿那边说一顿，然后有的时候如果他们俩说不动我的时候，就会联合起我的姥姥姥爷一起来说我。 所以其实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家庭关系哈，有的时候呢觉得会因为教育孩子的理念不同会产生一些比较怎么说呢，不能说微妙吧，就是说这个家庭关系可能会有一些紧张，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大家之间是 亲人还会被轻易的给化解掉。 嗯， 因为其实他的初衷是好的，包括刚才我们说的《我的老爸是奇葩》那部电视剧，就因为最后啊，这个他们互相之间都谅解了对方，因为都知道是为了对方好。 对，不管怎么说，我用什么方式对待你，对待孩子也好，对待父亲也好，总归是一种爱的表现吧。 嗯，因为是有爱的，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家庭关系或者亲子关系还是值得我们去这个考虑一下的哈。但是这个剧当中的麻烦呢，就是家长就是一味的追求出国，我们在刚才片段里面也看到了，就他们的话对话当中都是，哎，那个你看他的这个挺好的，挺有气质的，你看从国外回来的。 对， 就是就是因为这个理念，所以导致他们想把这样的理念呢强加到自己的 孩子身上。 哎，就是这个应该是张子枫扮演的 方朵朵 啊，这样的一个角色身上哈。 这个角色呢，他也是从小无忧无虑的长大，度过了一个非常好的童年，然后接触到的是爱，回报的方式也都是爱。然后这个角色呢，他就是聪明活泼开朗，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就是很典型的一个 好孩子。 对，好孩子形象。 嗯， 在初三之后呢，忽然繁重的学业简直压垮了他，就是走路都跟梦游似的。然后这个母亲要求他必须在这个顶住全年级前30的压力下，加上青春期本身的躁动和痛苦，就非常渴望出国去留学。然后原意呢，按照父亲的安排走下去，对这个父母忽然增大的矛盾非常不知所措。 嗯，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在家庭教育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比如说父母可能会觉得怎么样的一条路比较好，但他的这种矛盾又不是说非常尖锐的矛盾，说父母觉得出国好，我就是不想出国，他又不是这样的。因为像这个方朵朵这样的角色呢，又是很典型的咱们说好学生吧。所以呢他其实本身是按部就班的走，但有的时候父母给他强加的这种压力 有一点过大了。 对，会让他身上的压力特别大。大佐曾经有被这个父母就是强加过很多压力吗？ 这个还真都没有。就是到现在了，活这么大了，所有的压力基本都来自于我自己的内心。 就是比如说呢，就是你有一个想走的路，然后你的父母一定是支持你的。 对，一定是支持我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 那其实还挺幸福的。 就是、包括学习艺术这条路吧。你想当这个，肯定有很多的父母不支持走艺术这条路。然后我爸爸妈妈他们当时就说，你想学什么学什么，想学美术咱们就画画去，想学音乐就送你学音乐去，想学这个播音主持就送你学播音主持去。然后基本上所有的路都是我自己选的，要是选的不好，反正就自己趟着走呗， 就是哭着也要把它给走完。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就是在就是家庭教育当中，就是大佐是比较民主的家庭出来的。但是像我们说的第一部电视剧《小别离》呢，就是，父母也有着明确的目标，然后他们的这种压力呢，有的时候会让孩子不知所措，并且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会因为就是压力过大哈，两个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就会觉得更加的不知所措了。 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你们两个想让我走一条什么样的路，这我就更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去了。 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挺常见的一种家庭教育当中的问题。 而且像现在这个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父母啊，你就比如说我朋友现在都已经成为三岁孩子的父亲或者是母亲了。然后他们怎么说呢，也不能说这个教育不好吧。就是还是按照自己以前的那种怎么好玩怎么带的那种方式来教育自己的下一代。 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现在年轻的父母可能会更加看得开一点啊，就是说看得开，也就是更加民主一点，就有的时候会更加尊重孩子的一些选择的问题。 对。 反正我们在这个80后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很多同学当中，是父母帮着去选择一些事情的。然后后来你会问他，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出来的一些孩子呢，他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真正自己该去面临选择的时候，他 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择我该走的那条路。 对，而且 或者是当我的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帮他选择一条路。 更加多的我觉得也是说，真的面临一些人生选择的时候，他的承担感会比较弱。因为之前所有的路都是别人帮他选的。 对。 那么在这个真正当他自己要担起这个责任的时候，他会有一些退缩。我觉得这就是经常说家长帮着去选择路线的这些 家庭，然后成长起来的孩子，有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哈，包括身边的很多的朋友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嗯，那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家庭教育的麻烦程度排行榜哈。 嗯， 不知道大佐心目当中还能列举出来几个麻烦，或者是林林总总的一些问题吧？ 这个吧，这个麻烦这种事儿，基本上得慢慢的去想，因为这个日常生活嘛，肯定它都是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中融那个展现出来的，不可能是一件惊天动地的麻烦嘛。 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哈，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王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了，17:32，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赵爽。 大家好，我是大佐。咱们接下来呢，这个半点之后啊，还是要连线我们的国航最美笑话，不是最美笑话，最美心事。 因为刚才大佐看了一眼我们即将这个介绍的这位新同学哈，然后就把这个开头、 不由自主的就直接把它改变了过来。还是要连线我们的国航最美新生的这个连线小分队，他们现在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给我们进行现场的报道。好了，这个连个线啊， 来， 好，你好 ，Hello， 我非常理解大佐的心情啊，这样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学校，就来到这个学校，真的男女比例可以说他们是3:7，有的一些专业都是男女比例是1:9，男生非常非常的少，所以这个女生特别多，遍地都是啊，所以寻找最美校花也是非常非常容易的啊，不过那个我们现在在呢就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这个教学楼、知行楼还有明德楼，再就是这边宿舍，应该是一个新生聚集的一个地方。这个广场上有一些家长啊，还有一些同学在这里。我们找到了一位新疆的小姑娘来采访一下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叫迪丽诺尔。我是阿拉伯语学院的。 你叫什么？迪丽热？ 迪丽诺尔。 迪丽诺尔啊。 对。 那有没有就是做叫这样一个名字？竟然有人给你开玩笑 啊？有啊，他们就是觉得我的名字好长，因为 我报名的时候的 全名是什么？ 迪利诺尔·托尔逊。 啊，迪利诺尔，哦啊，哎， 对 啊，那你怎么就是机缘巧合考到这里了？ 就是不是机缘也不是巧合，但是我就是喜欢这个学校 啊， 很喜欢他，我就报了他，而且就是我喜欢的专业也是阿拉伯语， 啊， 所以就是被录取上是很高兴的。 啊，我刚刚记账，你高中好像就在山东这边上学。 嗯，对。 那你这个离家这么久了，有没有就是想家呀或者怎么样？ 嗯，有啊，但是就是还是可以克服的。 啊， 对，慢慢就好。 那你对大学大对，今天好像是你们节日啊。 对，今天是我们的古尔邦节。 哎呀，每逢佳节倍思亲，那更加想家了。 对啊， 晚上好好吃个好，好吗？有这边有就是朋友吗？ 有 啊，那就好了。那希望那个大学四年有没有什么憧憬啊之类的？ 当然有，就是希望能在大学里面好好的发挥自己的长处，然后能学到一些很好的东西。 好，非常感谢院长。那么今天我给你们带来了这个国航的大礼包，希望你们喜欢啊，谢谢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在二外的这个采访就是这样。但凡参加了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寻找最美新生的活动，都有机会获得一份参与奖。那每一所学校我们也会选取一名最美的新生获得最美奖，看到他们拿到这个礼物哎呦非常开心啊好了，明天呢我们将会去北京大学去寻找那里的状元，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故事，就是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张浩为我们带来的前线的报道啊，这个 好的， 二外的最美校花 这个我觉得新生啊他都带有一种就是非常稚嫩的感觉哈， 嗯， 我觉得恰恰是这样的一种非常纯粹的非常澄澈的这样的一种眼神，通常就是一个眼神过来就能打动我们哈，这个就是我们大学新生的魅力了。也非常感谢这个前方的小分队哈，非常的辛苦，在大学校园里面一直转悠哈， 对， 也希望他们能寻找到更多的更美的大学的新生哈。 咱们接着来聊这个来聊剧啊，今天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家庭教育麻烦程度的电视剧排行榜，看看这个最近这些国产剧里边到底有多麻烦啊。 那我们刚才是给大家伙说的是小别离哈，也是前几年的一部作品了，是由海清和黄磊主演的哈。当然我们看这两个主演，就是包括黄磊哈，他就自带那种好爸爸的形象， 对， 然后这个海清呢就是 也是那种中国好儿媳的形象， 对，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模式下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二部剧叫做小儿难养，我们听到这个名字其实就知道了，就小儿真的 肯定是一部家庭这个麻烦的特别麻烦的一部剧了。 对，但是这个呢可能跟这个上面一部剧的孩子的年龄程度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哈。比如说我们最开始说的我的老爸是奇葩，孩子是主要的麻烦是存在这个考学当中哈，是那个时候的了， 高中生。 对，然后这个小别离呢时间跨度会稍稍大一些，但是主要的还是在这个高中的生活当中， 高中然后要出国留学的那段经历中。 对，然后这个小儿难养呢其实就针对的是这种就小孩们了吧，就是这些没有长大的父母然后带出来的这些没有长大的小孩们哈。我们没有找片段，找了一段呢是这个有很多孩子镜头的然后主题曲，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就是电视剧当中的画面，然后一会儿我们再来聊具体的剧情哈。 一起来看。 老婆，人生路上有些东西有时候得放一放。 田小强，你是最棒的。 老公，我爱你。 我也爱你。 们看到的就是小儿难养的一些片段哈、嗯、因为这个剧呢我们可以这个来主动就是来多聊一下哈，就它里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嗯、 对， 其实呢就是我们刚才也看到了有几位主演哈、啊、主就是演的这个角色都是80后的一些 年轻的父母， 对、嗯、就是应该是就是最开始的一波就是咱们说的80后成为父母的这一波人哈、啊 嗯、 然后他们在这个育儿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故事，而且他们那个孩子非常小，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呢就是可以看到哈、啊、都是一些应该是 小宝宝， 小宝宝，对，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哈来收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现场的直播。那么这个收看方式呢是在一直播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 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嗯、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嗯，小儿难养这部剧呢其实它就是聚焦到了这些年轻的父母的身上，就是有那么一波哈，有那么一段时间其实大家非常关注那些没有准备好当爸妈的这些爸妈，当了爸妈之后会怎么样？ 这是一段绕口令吗？ 对，就是我再来说一遍哈，就是没有准备好的爸妈当了爸妈之后会怎么样？就是说第一波就80后当爸妈的时候，其实他们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就像咱们现在对00后的评价是一样的， 嗯、 就是在他们的 肯定不行。 对，而且大家都觉得80后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代嘛。 对。 那自己都那么有个性了，那他们的 孩子也多有个性啊。 对，就现在的这个00后我们觉得是有个性的一代。 应该是当时80后成为父母的时候他们的孩子是00后吗？ 不是，他们的孩子要更小一些，应该是10后。 10后了。 对。 我的天。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觉得可能像这个00后10后啊都是比较有个性的一代嘛，那么80后在当时其实、嗯、也是这样的，大家伙就觉得80后是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一代啊，然后他们都当父母了，他们当父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 嗯、 其实这样的一部剧就是聚焦在了这样的一群人身上哈，就是、嗯、新的这个小夫妻，然后在这个完全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哈，就不是说他们不准备要孩子，而是说他们并没有准备好去怎么样去当这个父母的情况下， 怎么样去教育好一个孩子。 对，然后这些孩子来到他们的生活、嗯、 直接就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了。 对，所以刚才大佐说哎，这几个片段是这个电视剧当中的哈，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你看的时候关注的点是什么呢、嗯、 我关注的点就是这些年轻的父母吧，算是、嗯、因为毕竟嘛，这个当年的70后在60后的眼里边就是一群不负责任的父母，然后当年的80后呢在70后的眼里边也是一群不负责任的父母， 嗯， 然后现在的我们的90后在80后的眼里边也是一群不负责任的父母、 嗯、 虽然我们现在还有那么长很长一段时间当不了父母，对吧？ 嗯， 对，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是一群都市小大孩们， 嗯， 哎，可以这么说，都市小大孩们就是自己刚刚进入到社会，刚刚摸爬滚打，就是摸清了这个社会的套路，然后突然之间就迎来了自己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教育。 对，其实我挺同意刚才这个大佐的那个形容哈，小大孩们，就为什么、嗯、自己其实还没有完全的长大， 对， 就是自己还需要这个时间和空间去进行成长，还没有完全担得起责任。然而这个时候呢，他就要去做父母了， 对，就要去教育下一代，我该怎么样在这个社会中成长了？ 对。就是我记得身边有一个朋友哈，在这个生了宝宝之后，他就跟我形容说，当时因为他跟他的老公是同学嘛， 嗯， 然后在生了孩子之后，两个人要孩子的时间都比较早，就是应该都是在24岁到25岁左右。 哇！ 然后说这个孩子晚上就在那儿哭闹，他们两个人都想睡觉，就是就说这个孩子真是太讨厌了，就没有人理他，两个人都在那儿睡。后来这个孩子都快哭抽了，才有一个人起来看了一眼，怎么了啊？然后看了一眼就解决一下这个问题。后来第二天呢，两个人就做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说这样是不对的。因为现在这个 在第二天才做一个非常深刻的反省， 说 这样是不对的。 对，就是说这个孩子呢是我们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负起责任来。我们现在是孩子的父母，于是他们两个就约定说，比如说单数啊，这周的135是，如果说孩子哭了，就是我起来解决问题；246孩子哭了，是你起来解决问题。然后就有了这样的一个约定， 以一种排班表的方式来解决孩子的哭闹问题。 对， 这是一个当父母应尽的责任呐。 所以很多的这个可能我们隔代哈，就是 是我们的奶奶辈的就看到就是这样的一种育儿方式，他们就会觉得特别的不理解。但是其实呢，这种哭哭笑笑闹闹的也跟着孩子一块长大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就说不能说这样不好。嗯， 对，也就算是在这个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这个找到了如何教育孩子的经验。 对，就是其实呢，无论是80后也好，90后也好哈，在这个当父母的过程当中哈，现在我看有一些90年。91年的这个也当了父母了嘛？对， 就别说91年的了，我不跟大家透露年龄啊。 嗯 啊，这个往后倒那么5、6年啊，就是90后往后倒那么5、6年，就是我的出生年月日。然后这个就是我身边的朋友都已经当上父母了。 对，所以就是这些新当了父母的这些人，我们会发现他的育儿方式跟原来不太一样了。 嗯， 就是他可能不像说我们的父母辈是那样的去教育孩子啊，觉得我每天早上。7点钟必须起床，然后每天几点钟必须干什么哈？ 对。 但是新就是这些新任的父母们哈，也是挺有意思的。每一家都有每一家的合作的方式。 合作的方式， 这合作 就比如说刚刚讲那个朋友的故事是吧？ 对对。 1、3、5、2、4、6。 对，不过孩子也是非常健康的成长哈。现在孩子已经几岁了？应该已经3岁、3、4岁了吧？ 嗯。 也是长得非常的健康，因为两个人会看很多的科学育儿理念。 对，就是慢慢的这也算是一个从痛苦当中拯救自己的方法吧，就是在之前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去教育孩子或者是怎么抚养孩子。 嗯， 这个时候你就要遇到一个麻烦了，我也不能把这个孩子重新放回去，对吧？对，就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去养他了。 对，所以这个就是孩子啊，和父母其实是一块长大的。 嗯， 就是说在教育孩子的同时呢，其实父母也是一个心灵成长的一个过程哈。 对。 那么说起来成长呢，还有一部剧，其实这个剧我觉得麻烦事儿真的是挺多的，不光是父母之间和孩子之间， 对， 包括和上一代人之间哈，包括这婆媳之间，反正有一堆一堆的矛盾。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赵薇主演的《 虎妈猫爸》。 啊，宝贝， 浅浅来把这个骡子写一下吧。浅浅，妈妈已经告诉你了，你不能写4个柱子，第二笔是横折。 爸比，我不想写了。 你不想写就不写了吧。 浅浅，你记得妈妈跟你说的吧，明日复明日， 明日何其多。倩 倩，你这么说话是跟谁学的呀？ 小公主。 宝贝真棒。哎，请别让他学了，都学了3个小时，我一游戏都通关了。 哎，倩倩接着写啊，来把这个字继续写一下啊，来出去快。 倩倩立志再也不许提游戏这两个字，她才刚刚有起色。 老婆，你能不能别把你带手下喊口号那一套用在咱闺女身上啊？ 她已经被你们家人给带歪了，我要用最短的时间给她消毒，让她成为一个正常人。 她怎么不正常了？才5岁的孩子该会的都会了。 以后这句话你也不要说了。 那我应该怎么说啊？ 你应该说都5岁了还什么都不会。你给我听着，罗素，在爸妈那儿已经耽误了倩倩5年的时间。 耽误什么了？我爸妈给他养的多好啊，长那么高的个儿，健健康康的，差哪儿了呀？ 我告诉你，差的是脑子和心。 瞧你说的，咱闺女像白痴似的。 如果再继续下去，离白痴已经不远了。 我看你这是要得强迫症的节奏，你说你跟自己较什么？ 刚刚大家这个听到看到呢，就是这部来自于姚晓峰执导的家庭轻喜剧《虎妈猫爸》啊，也是由两位这个巨星啊，这个赵薇以及佟大为领衔主演的剧集。 嗯，在这个剧当中，我们就看到了这麻烦事儿真的不小， 嗯， 就是说这个父母的教育儿理念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第一部《小别离》的时候呢，他们两个之间是有一些， 就是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共识的。 对，他们之间是可以协作的。 对。 但是我们发现这样的一部剧当中 完全没有共识。 对，两个人没有共识，而且一个是那种真的是严母，然后另外一个真的就是哎， 孩子挺好的，挺好的，都不错。 自由散养政策嘛。 哎，对。 哎，对，这、那个刚刚看这段片段的时候，我就突然想产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假如说以后你有了孩子之后，你会对你的孩子用怎么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是这个佟大为的那种教育方式，还是赵薇的那种教育方式？ 怎么说呢？其实我之前跟别人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哈、就我觉得其实父母不要扮演父母。就是有一些父母呢，在做了父母之后，觉得哦，当年 我是父母了， 对， 我应该这样做。 我的父母或者是谁是这样的，然后我就应该做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父母。其实这个时候呢，就是非常脱离你真实本性的这种个性，其实孩子是能感受得出来的。就是我就记得很多说原来上一代的这个家长啊，一到孩子面前就立马办得非常的严厉，然后平常呢可能跟朋友是这种嬉笑怒骂型的哈。其实这样的一些不真实的感受，在孩子的心目当中都会有很深的 跟明镜似的， 对。对，其实都有很深的烙印的，所以我不如觉得就是做父母之后，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个性，你做真实的自己，然后把你的一些坏习惯收一收，然后能跟孩子真诚的去交流，真心的去交流。其实很小的孩子就懂很多很多的道理，你只要真的去跟他交流的话，你会发现孩子非常非常的聪明。 明白了，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部剧当中啊，就很多麻烦事儿，包括你看赵薇在埋怨说她的这个老公的家庭把孩子培养成了什么样啊，或者怎么样， 说耽误了5年的这个学习时间嘛。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旦沦为这样的一种模式去育儿的话，其实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矛盾。 对， 而孩子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和冲突当中，他会感受得非常的明显。 对对对对，而且到他日后真正更懂得一些事儿的时候，他也会觉得这样的教育方式确实不那么好。 就是孩子会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家庭教育的氛围哈。那今天我们是说了几个家庭教育麻烦程度的一些电视剧。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今天的榜单了哈。 之家庭教育麻烦程度电视剧排行榜，第三名《小别离》。《小别离》聚焦的是中国社会的盲目留学热潮，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无法逾越的代沟。虽然有很多发人深思的教育话题，麻烦重重，但是这部剧看着并不沉重，尤其是方圆一家三口的相处方式。爸爸时而和女儿暗中勾结对付严厉的妈妈，时而又和妈妈私下约定好，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教训女儿，能让人会心一笑。在幽默风趣中讲道理，这才是亲子育儿剧应有的打开方式。 肩膀疼。 这第一天上班就买衣服，那公司出钱还是你出钱啊？ 公司工装，公司福利。 哇塞，你这公司可以啊。福利挺高啊。 对， 就你老板挺注重这个是不是？ 对，挺注重的。 那你老板男的女的？ 女的。 多大年纪啊？ 跟我差不多。 好了，回头我们也会把这个榜单呢放在 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小视频的网站上啊，比如说这个爱奇艺的小视频，或者是搜狐的小视频，大家都可以在这些网站上收看到我们的这个榜单的排行。 那今天我们来聊了一下哈，关于这个家庭教育的麻烦程度，其实我们也总结了几点。 对， 比如说第一，就是父母的教育理念不是特别的一样。对吧？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我觉得不要把这种理念深刻的强加在孩子身上。孩子是能感受到的， 对 吧？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父母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是谁，你就是谁。不要去扮演这个父母的角色，就是真真正正的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的不能说教育者吧，引导者。 就是要这个有问题解决问题啊，要真心诚意的去跟孩子去沟通。 对， 我觉得人都是很敏感的，就是说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如果说这个父母啊，或者是这个跟长辈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摩擦什么的，我的感受都特别特别的明显，我会觉得今天的气氛是不对的。 对，然后就自己默默的不做声了。 对，我会默默不做声，而且我会感受到就是到底是不是我做错了，就这个时候孩子会特别的小心翼翼。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真诚的去跟孩子交流，不要让孩子总去猜到底做错了什么，或者是什么样的事情父母会不会不高兴哈，尽量做一个情绪相对比较稳定的父母。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父母。对，所以呢，这个今天咱们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 今儿聊聊什么来着、嗯、啊，家庭麻烦程度的排行榜。 嗯 啊，这个也是跟大家说了不少这个关于家庭的麻烦的这些事儿啊，这个起因经过结果、嗯、巴拉巴拉的啊，这个比如说嗯，在那个虎妈猫爸里边的这个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方式。 嗯，所以咱们这个如果是有机会的话哈，还是会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在这个家庭教育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嗯， 那么这几天呢正好也是赶到了这个 开学 季，对，所以也希望所有的就是新入学的大学新生哈、 嗯、 能跟同学们都打成一片哈， 对， 就尽量从就是咱们说原生家庭当中带来的一些问题可以在大学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成长和弥补。 慢慢的，对， 嗯， 对，这个也是希望这些新开学的大一的新同学们啊，这个能把自己的这些良好的家庭教育带到你的宿舍生活当中去，把这些、嗯、不太好的这个教育的方法呢给它慢慢的磨掉。 嗯，好了，那就非常感谢大家伙收听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赵爽， 我是大佐，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嗯，那么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We're burning on the edge of something beautiful, something beautiful. Selling a dream, smoking mirrors, keep us waiting on a miracle, on a miracle. We go through the darkest of days, having to heartbreak away.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Oh, it's been a hell of a ride, driving the edge of a knife. Never let you go, never let me down. Don't give up, nah, nah, nah. I won't give up, nah, nah, nah. Let me love you, let me love you. Don't you give up, nah, nah, nah. I won't give up, nah, nah, nah. Let me love you, let me love you. 梦想直达列车，乘客你我和票进车厢的朦胧夜色。